学问到那个礼拜一晚上的补课是几点哦？那礼拜一晚上补课，我想我们就回归正常的时间，就是6:40到9:40。好，所以礼拜一晚上的，就是平日晚上的，我们有三个礼拜一晚上，10号、17号、24号。好，因为很多同学都有问到说是不是6点，好，那如果6点的话，可能有些同学没办法来得及啦。好，所以我们就是回归正常时间，6:40到9:40。好，就是我们写清楚一点哈。10月10号、17跟24礼拜一晚上，好，所以这个就回归正常的我们的班内的礼拜一晚上的时间。好，好，那我们刚刚呢花很多时间讲，第一个告诉全人是犯罪被害人。好，那犯罪被害人是告诉全人呢？哈，规定在哪里？哈，就是我们后续哈就有很多条文都可以用得到了啦，哈，所以你就可以熟读条文。哦，就是不一定要手背，但是最起码你要能够手就手记哈。在232条，他也讲到犯罪被害人的被告诉，所以第一个告诉权是犯罪被害人。那条文讲的跟你很，就是他跟你说的很少，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被害人必须是要因犯罪直接受损害之人。他如果给你一个实例题是因犯罪间接受损害之人的话，那他不符合232条的告诉人。好，哦，他不符合。好，第二个呢，能够提起告诉的是配偶。配偶有分犯人的配偶跟被害人的配偶，被害人的配偶提的叫犯罪告诉权，犯人的配偶提的是，那个被害人是犯罪告诉权，然后犯人配偶提的是被害告诉权。好，所以我们先从21页的这个表格先学，好，然后学完后我们再回来看前面的文字内容。好，我们来看哦，犯人的配偶提的是被害告诉权，然后呢，被害人的配偶提的是犯罪告诉权。如果是考在这个单元的考题，绝对不是要你去背名词定义，而且这名词定义你会觉得说好像很复杂，好像听起来不是很懂它的概念，所以呢，你们遇到这样子的类型的单元哦，一定要用案例去举。好，什么叫做被害人配偶提的叫犯罪告诉权？假设说今天甲打伤乙，构成刑法247条伤害罪。请问，今天乙不对甲提出告诉，他的太太很生气，就说你不告是不是？说他娘，都骂他，我帮你告，可不可以？就是这时候乙就想说啊，不要啦，跟人家打输，就跟人家打架打输很丢脸的，你去告不是在这证明我打输吗？老太太就说你打输已经是事实了，总要去告一些损害赔偿回来吧。好啊，你独立提起一个民事诉讼侵权损害赔偿要裁判费啊，我们刑事要告诉我啊，然后后来就是要附带民事诉讼，这不用裁判费很好啊。好，就是现实力就输了，司法管理的正义总 OK 吧。好，所以今天好，这个先生是可以用被害人提起的告诉权，他不行使，太太可不可以帮他行使？可以，所以太太帮他行使的叫做，因为他是被害人的配偶提的犯罪告诉权。那条文在哪里？你们可以看，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233条第一项，他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或配偶得独立提起告诉。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讲话就是民事辩法得独立提起告诉？什么叫独立？就是说如果他是从属于乙的，那他不能够跟乙的意思相违背啊。我刚学的例子是什么？先生说不要了，不要再告了，他来就说这个没种的人，我独立帮你告，他可不可以跟先生的意思相违背？可以，因为我们说这个是太太的独立告诉权。好，所以太太可以帮先生去告甲，因为甲有一个犯罪行为让他获得告诉权，所以我们才会叫做犯罪告诉权，对不对？因为有一个甲的犯罪行为让这个乙太太获得告诉权啊。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情形，假设说甲跟乙犯罪行为叫做通奸，乙的太太乙妻是被害人，可不可以告这一个通奸的相奸人甲？可以。条文在哪里？你看234条。今天 天有百三十条，如果有犯那种什么妨害风化罪啊、妨害婚姻罪啊，好，配偶是可以提起告诉的，这叫234条的配偶的告诉权。所以配偶也可以去告这个小三甲，就说：“哎，你要管我一间房间。”好，那这个配偶本身是谁？本身是犯人的配偶。刚刚乙是被害人，所以乙其实是被害人的配偶。现在这个乙是犯人，所以乙其实是犯人的配偶。这个犯人的配偶因为先生对他不忠诚，所以他本身是被害人，所以他获得的告诉权我们才会叫做被害告诉权。所以有些人硬要去死背名词啊，被害人配偶也是犯人告诉权，然后犯人配偶也是被害人告诉权，然后背完以后案例啊又忘了。所以你要用案例去记他名词的原因，这样子你才会一劳永逸，这样才不会忘，而且国家考试一定都考实力题，他不可能考你死背身份题。啊，你如果真会忘的话呢，有个比较好记的记法啦，就是一个犯搭配一个背。好，你说这是哪门子好记啊？不过上帝也不会忘了啦，好不好？就是被害的配偶不会是被害告诉权，好，因为要一个被搭配一个犯，然后犯的配偶也不会是犯罪告诉权，因为他有一个犯搭配一个背。这样子好记也好啦，哦，反正最后你就是要记得起来啦。可是最主要是要懂案例啦，懂案例才是那个才是根本的啦，哦，因为国家考试一定考案例啊，你们考试不可能考申论题啊，哦，所以这边的话你还是要用案例去学，哦，比较一劳永逸啦，哦，用死背的方法，你可能短暂现在记得起来，久了又都忘了。好，所以我们回来看20页的文字论述哦，好，我们回来看文字论述，先跟你讲这两个比较大的区别，那文字论述比较好记了。好，所以看配偶有分被害人的配偶跟犯人的配偶，然后被害人的配偶呢，他获得的叫做犯罪告诉权。那这个犯罪告诉权呢，哈，有分独立告诉权跟代理告诉权。什么叫独立告诉权？你看，独立告诉权只是说这个配偶可以用自己的名义提告诉。所以乙妻用谁的名义提？用我乙妻的，我不是用先生乙的。好，然后呢，而且他不受被害人的意思拘束，也可以跟被害人的意思相反。好，所以他是可以独立提起告诉。好，那如果被害人跟独立告诉权人分别都有提告，就是乙也告，乙妻也告，这时候纵使被害人撤回告诉，也不会影响到乙妻的告诉。所以假设说今天这个案例，国家考试他出一个实例题给你，乙独立对甲提告诉是232，乙妻独立对甲提告诉是233，后来乙撤回，本案要不要继续办？要，因为还有告诉。还有你乙妻还在，同样的乙妻撤回，你是检察官要不要继续办？要，因为乙的也还在，除非两个都一起撤，那这个告诉才会不接，否则只有一个撤，告诉都还在。他讲独立告诉权，只是说两个分别都有自己的告诉权哦，所以同时告也 OK 哦，然后其中一个告也 OK 哦，哦，这叫独立告诉权。那今天这个配偶，被害的配偶。他除了有独立告诉权，还有一个叫代理告诉权。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被害人死亡。所以如果说今天甲打死乙，不是打伤乙，是打死乙。今天这个太太有没有告诉权？有，但是他是代替先生提告。如果先生临终之时告诉他说：“我们一切要放下，如同证言上人说的。”接受他，放下他，抛弃他，还是什么的？哦，好久没有抛弃他了。哦，就是什么放下他，接受他，什么，反正就有三个他了。哦，然后这个乙就说：“哎呀，我不希望哈，哦，那个按理活着哈，还一直在被人家送针，算了算了算了。”然后讲完以后，那口气咽下去，然后就过世。这个乙妻发现到说乙不想提告，他可不可以告？他就不可以告。不过也还好啦，反正杀人的案子也不是，就是这个也是告认罪啦，只是说他就不能够提告。因为他不能够独立提告诉，他不能够独立提告诉，哦，所以在这边的话，他是代理告诉权，代理告诉权必须要跟被害人的民事意识要一致，不可以跟被害人民事的意识相反，哦，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犯人的配偶，哦，犯人配偶他提的是被害告诉权，哦，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就是那种配偶那种有犯那种妨害风化的罪呀，啊，哦，这种就像这种妨害风化罪章的话，配偶本身是被害人，哦，好，那最大的差别点是什么？这两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今天如果是被害人的配偶提的是犯罪告诉权，这个配偶身份必须是要提出告诉时有配偶身份为主。所以你看我第20页，不是有一个阴影，还有加底线，又有出题，哦，怕你看不到。在提出告诉时有配偶身份，所以他这个地方的话，必须是要告诉时有配偶身份。 第六种情形，犯人的配偶提的被害告诉权，在我们21页上面，他是犯罪时要有配偶身份。所以啊，如果我们这个案例又加上时间，又加上时间，假设说今天在100年1月1号元旦当天，大家不去好好参加升旗典礼，然后跑去打人家，然后甲就把你打伤了。然后呢，乙在100年1月3号跟太太结婚，然后呢，他就跟太太讲说，好像在现在已经跟你做好结婚登记了，因为我们现在结婚是在登记婚，好像在我们做结婚登记，我老实跟你讲，其实我是个罗挂卡，我跟人家打架从来没赢过，一定输的。就如同我2天前甲打我，也是把我打个稀巴烂啊！对啊，然后所以我现在额头上这个伤不是我自己，老是被甲打伤。然后这个乙就说：“你真的是很拉面哎，人家把你打伤，你怎么去告？”然后你就说：“啊，算了算了，不要告。”请问乙妻有没有告诉权？这犯罪时他还不是太太哦，就是犯罪时是一月一号，然后在2天后他才成为他太太，然后他到说原来他原本以为嫁的是一个很英勇的男子，结果后来看到是个苏烂哈。然后这时候可不可以很生气，去告打伤他太那个打伤他先生的人？好，他跟他先生讲说不要怕不要怕，哦，这没通，男女权益颠倒，男生被打伤了，回家跟太太哭诉，太太说你不要怕，我来帮你伸张正义，我来帮你讨个公道。然后这个太太就是帮忙讨公道去告起来，可不可以？可以。所以他提出告诉时有配偶身份就可以，不用犯罪时有没有配偶身份哦，这个我不管。好，那如果说今天甲跟乙跟乙妻是5年前就结婚，然后呢，在100年1月1号，甲跟乙打架的时候，乙打输了，乙被打伤，然后呢，这个太太很生气，他就说：“我不喜欢没有用的男人，我想跟你离婚，好，我要去找更好的春天。”好，结果他1月3号办离婚，然后后来离婚以后想一想，哎，不对啊，我这样子离婚，好，那我还是对甲很生气啊，都是因为甲害我离婚的，我还是要去告他，为什么要打乙？请问他如果要在100年1月5号去告甲，可不可以？这不行啊，告诉时没有配偶身份啊。所以我们不管犯罪时，就是管告诉时有没有配偶身份。所以今天如果国家考试有时间、有日期、有年龄，你要特别留意，因为那个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只是混淆你的，它一定有它的意义。好，所以记得哦，它的前提先是告诉时有配偶身份为准。那这个时候呢？犯人的配偶提的被害告诉权刚好颠倒，他必须上犯罪时有配偶身份，告诉时是否有配偶身份在所不论。假设说今天甲乙在100年1月1号不去看申请典礼，跑去通奸，我很假设嘛，对，跑去通奸好。然后呢，这个太太呢，是在95年1月1号跟先生结婚的，好，所以他那时候有配偶身份关系。然后呢，他先生跟甲通奸，他知道了以后，他在1月3号很生气，你对我不忠诚，为什么我要跟你维系婚姻关系？这年头，女性也是很自主的啊，你不忠诚，我就离嘛，对，不怕离，跟你离。离了以后越想越不对劲，哎，这个甲女就跟我先生通奸，才害我婚姻破裂的，总是要去告一下嘛，都告不爽嘛，好，所以要去告甲。好，可不可以？可以。因为犯罪时他就是有配偶身份，他们在犯罪时是在100年1月1号，那时候还没离婚，所以在离婚了以后，他后来越想越不对劲，想要去告个小三 ，OK 的。好，那如果今天我们再换一个故事哦，今天如果100年1月1号甲乙通奸，生殖年告完后也马上跑去通奸了，好，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了，然后呢，1月3号。因为他跟甲通奸完后才翻到说，原来他爱男三太太，他1月3号跑去跟乙结婚。然后呢，然后他结婚以后，他就跟乙讲说，现在好像在我们结婚登记了，不过就是上帝说我们要坦诚，夫妻之间要坦诚。我坦诚跟你讲，在2天前我跟另外一个人有发生性行为。然后这个太太一听，怎么能够接受？赶快去告，1月6号我去告，可不可以？就不行啊，因为。我们不管他告诉时有没有配偶身份啊，我不管。刚刚是我只管告诉时有没有配偶身份，我现在我只管犯罪时有没有配偶身份，所以我不管告诉时。这时候顶多就是太太骂先生啊，有个不卫生啊，对不对？顶多只是不卫生的问题，没有犯罪，好，因为没有 婚姻关系，纯粹做与配偶以外第三人为性交行为，所以没有犯罪。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就不能够提告了。好，所以你要看个案怎么出。好，我刚刚是什么？就我刚刚写离婚啊，要避免这个错误的概念，你会操作。所以这个哈，你们要懂它的原理啦。啊，这个题目时间点哦，老师一定会乱出嘛，就老师想怎么出就怎么出，所以你不能够硬去背什么问题什么答案哦，你这样背不完。你只要知道逻辑跟原理以后，这个其实对你来讲是不会太困难。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要特别留意时间点，什么时候具备配偶时间点，犯罪公权跟被害公权刚好颠倒，刚好颠倒，好，这个你要留意一下。好，所以在配偶这个地方也是有点难。好，然后特定亲属又告诉权在二十页最下面第三，特定亲属又告诉权。好，被害的法定代理人哈，然后本人的直系尊亲属配偶啊，哈，啊，或者他直系尊亲属的为告诉，然后被害人直系尊亲属相那个相关的一些亲的哈，那这个的话，反正现在翻了法条，你只要能够翻得到刑诉法234条、235条，你翻得到，你能够处理就好了啦。所以这边的话，特定亲属告诉权这个就请你自己再看一下。然后这边有个很早写大法官解释，在428号在22页。哦，21则428，他说，养父母跟养子女利害相反涉讼的话，本身父母可以代为诉讼行为，虽然在收养期间，哦，本身父母对养子女利益还是可以依法加以保护。然后第四个是代行告诉人，哦，代行告诉人在刑法236条，他说，哦，如果是告论罪，没有可以提告诉的人，或者是说有这个人，可是他没办法提，这时候检察官就可以依照利害关系人申请或是依职权来指定代行告诉人。记得哦，这个代行告诉人不可以跟被害人民事类似相反的。所以这个代行告诉人他不是独立的哦，他不能够违背被害人的民事意识，而且这代行告诉人他有第二个限制，他只能够帮忙提，不能帮忙撤，他提得成撤不成的。好，我们一般的告诉不是可提可撤吗？好，你可以提告也可以撤告，那这种代行告诉人只能够提告不能帮忙撤告。好，那什么叫做得为告诉之人不能行使告诉权？包含像什么罹患重病啊、精神丧失无意识能力啊，哦，导致他不能提告诉。那什么叫无得为告诉之人？哦，包含提出合法告诉之前，你有告诉人死亡、失踪或生命关系消灭，然后导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好，然后下面有个小问题啦，就是说今天有个被害人，他年龄很幼小，然后他法定代理人就是被告，就是今天被告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哈，然后这时候又没有可以依法提起告诉之人，那可不可以用代行告诉的规定？好，那我们来说，今天如果是告诉人之罪，假官他可以指定代行告诉人，他是以无德为告诉之人为限。好，那这个被害人年龄很小，他不了解告诉意义，然后那你还是可以去小谕他啦，就小谕他告诉意义。如果真的小谕不来，真的很小，假设是5岁，很小，怎么教都教不会，就5岁，你刚讲说，你知道什么叫告诉吗？好，你如果提告的话呢，我就会开始侦办伤害你的人，然后他会说叔叔什么事，好，不了解，那这时候好啦，那没关系，那这时候那就帮他指定代行告诉人。原则上你还是尽量教啦，好，如果他十几岁，你说那种国中、高中十几岁，那个听得懂，你还是可以小语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简单的结论，我现在23页框框里面，他说如果是年幼被害人，小语后了解意义，这时候就可以行使告诉权；小语后欠缺了解的意义的话，这时候我们就帮他指定。好，还是我们还是要先行小语，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不把民法上的行为能力跟这边划等号。你可能说啊，未满20岁无行为能力，那个无行为能力或是限制行为能力，那我们说那我们是管他实际上了不了解诉讼意义，有可能他限制行为能力，他了解诉讼意义啊，哦，那这时候那我们还是可以让他自己去提高，好，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实际的类型化去做区分。好，然后告诉期间，好，但是告诉不适用的一些简单的规定，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哦。就是说，他不可以检阅卷宗证物超入摄影，他如果不是律师的话，他没办法阅卷。好，然后告诉期间，好，在23页第三点，如果是被告论罪的话，他就没有6个月的限制，因为他本来就不用告诉为数罪条件。那如果是告论罪的话呢，依照刑诉法237条，从告诉权人知道犯人时起算，在6个月内要提告。提告了以后，他就是正式的告诉人，所以告诉权人不是通通都告诉人，要正式提告那个人才叫告诉人。好，那如果说是继续犯的话呢，好，我们是以行为终了时起算。好，如果长达一段的时间，好，就假设说今天是拘禁6个月，好，那我们是从他拘禁结束以后才开始起算，告诉6个月。 好，所以这边的话哈，我们讲的是最后一次行为或是行为终了时期算。好，那告诉代理人的告诉期间从谁算？好，告诉代理人也是从他的知悉跟得为告诉之时起算。所以今天告诉代理人也是要从知悉代理人开始算。那当然前提是他要有这个权利，所以也要再加上一个得为告诉之时起算。那这边的话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如果告诉权本人已经超过6个月的话，告诉代理人他还是不能提告诉哦。好，我们来讲第一个案例，就是下面我画的案例类型。今天甲在1月1号伤害，然后乙在1月1号当天就知悉。好，然后呢，乙在3月1号告诉儿子丙。3月1号，好，告诉丙就说啊，那个甲有打伤我。然后呢，乙在8月1号死亡。好，你也会说，那我知道，那什么时候开始起算丙的告诉期间？我们说丙他是代理告诉人嘛，哦，那个他代理告诉权人，代理告诉权人，他代理告诉权人从知悉，并且得为告诉之时起算，什么时候知悉？3月1号知道嘛？他爸告诉他，他什么时候获得代理告诉权？被害人死亡，他的相关亲人就是必须要符合法定的那些要件亲人，234条那些亲人，他们可以提起代理告诉权，所以他什么时候得为告诉？8月1号。那当然，3月1号比8月1号还来得早，所以我们就从8月1号再加6个月。这答案错，为什么？因为乙自己本人1月1号知道，6个月是什么时候？到7月1号就截止了，对不对？到7月1号告诉期间就届满，就不能告诉了。所以今天丙什么时候获得告诉权？8月1号获得告诉权，他获得是一个零，对吧？因为权利在7月1号就不见了，他8月1号获得的是一个空的权利。那当然，如果说今天乙是在3月1号知道，3月1号告诉儿子，答案就大逆转了。如果乙3月1号知道，那他的告诉权在8月1号还没结束，这个时候答案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就8月1号再算6个月。就是如果以自己的告诉权都离于告诉权时效消灭，这时候他的代理告诉权人，因为我们说代理告诉权人他不是独立的嘛，他是代理乙，那你去代理人家是代理人家有的东西才代理啊，人家没有的东西你何来的代理？对不对？有你才可以承受继续再用，没有的东西就没办法继续承受继续再用。所以今天如果说乙本人自己的告诉权离于时效消灭，这个代理告诉权人他获得的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告诉权，他也不能再提了，也不用再算6个月了，反正他8月1号获得是一个零的权利，是 zero。 那如果说今天乙他自己的时效没有消灭，那我们就回归正常，用代理告诉权人自己知悉并且得了告诉之时起算，再加6个月。啊，你说那题目怎么出？啊，你要看老师要怎么写啊？好，就像这种题目，老师如果加上日期，就会变成很弹性。你要特别留意，因为像这种题目考过，这种题目考过，而且这种题目如果要考选择题也很好考哎，它排列组合4种情形，反正让你选啊，你找概念不对，你不会选到对的那一个。好，在这边的话，你要特别留意哈，就像这种考题是实例题跟选择题都很容易考的。好，那我们的知悉，好，我们说必须要知悉犯人实习起算6个月，什么情况叫知悉？请各位再参照24页。这边的知悉指的是得为告诉之人确知犯人的犯罪行为。好，那我们是以他主观认知到达确信程度来看，所以他如果只是单纯怀疑，他不敢乱提告，这个时候我们也会随便计算6个月，所以这6个月原则上来讲，我们都会用一个比较宽的范围去看待，就我们不会让一个时效随随便便就是全部都离于时效的消灭。好，所以它这个6个月的时间点，我们会用比较短的时间来看待。好，然后告诉的程式呢，在24页，这倒比较基础啦，你用言辞或书面都可以啦。然后这时候如果说你去报案的话，这时候也会进行笔录啦。好，那如果代理的话，他就会有告诉代理人。好， 然后他告诉代理人呢可以做哪些事情，好、哦、他也可以阅卷，好，告诉代理人依照行说法，在我们24页最下面有个速度高度三，在271-1第二项，好、哦、他也有阅卷权，告诉代理人如果是律师的话也有阅卷权。阿南太说，那我告诉代理人不是律师，不是律师就没阅卷权啊，好、哦、因为我们阅卷权就走给律师啊。好，然后今天如果欠缺告诉可不可以补证，可以，只要在告诉期限内都可以补证。好，然后我们的实务上说，这补证要向侦查机关补证告诉，所以你要向检察官或警察补证告诉。不过林玉爽是认为说，如果案件到法院的话，应该要到法院阶段补抓好了，你干嘛就要再回去找检察官去补查？好，不过这个也是老师的说法，因为实务上说就是要回去侦查机关补告诉。好，那告诉不可分呢？在这边的话，你可能说什么？告诉不可分，不是之前第二位案件单一性同一性有讲过？记得，告诉不可分不是案件单一性的不可分，因为案件单一性同一性的不可分是在管你起诉范围跟审判范围是否一致吧？那告诉不可分，他就在告诉阶段，根本都还没到审判呢、啊，所以告诉不可分不是我们的案件单一性不可分，绝对不是。那你说，那为什么也叫不可分？就刚好这么巧，这么的偶然，上帝的安排，就让他们都叫不可分。可是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尽量特别留意，告诉不可分，不是我们的案件单一性不可分，这是两码子不同的事情，只是刚好他们都叫不可分。那我们的告诉不可分有两种不可分，一种不可分叫做主观不可分，就是对共犯的不可分，就是人的不可分。所以你来看我们刑法239条，他说你对共犯一人提出告诉、撤回告诉、效力及于其他共犯。对一人提告，对一人撤告，效力及于其他共犯，唯一的例外就是但书对配偶撤告，效力不及于相见，这是唯一例外。 因为我们的告诉是申告一个犯罪事实，所以你要对乙提告效力举乙，对甲提告效力举乙，对乙撤告效力举甲，对甲撤告效力举乙，两个都绑在一起的，因为一个犯罪事实就是一个，你不能割裂被告来行使。那至于唯一的例外，就在但书，在这个情形，唯一有不及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配偶跟别人通奸，你提告一定都会举另外一个人，你对配偶提告效力举相片，对相片提告效力一定举配偶，可是你对配偶撤告效力不会举相片人，你对相片撤告效力会举配偶。比如说啊，那我怎么撤告要一个举一个不举？因为二三九弹珠它只有唯一例外在就在下面这个情形啊，它只有这个情况这样子讲，他就跟你讲说，你如果在刑法239条，你看我们239条但书他说什么，刑法239条之罪就刑诉239刚好滚的是刑法239很巧，他说但刑法239之罪对配偶撤回告诉效力不及于相奸人，所以唯一例外只有这个地方，唯一例外只有在刑法239条你对配偶撤回效力 不及于相奸人。那其实为什么要得到这个结论，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一般人都说要原谅配偶比原谅小三还来得容易，很少都像心里人气一样啦，好，就隋唐还骂温森豪给苏心怡听，这个很少了，好，几乎都是要告死苏心怡啊，然后宽恕温森豪了，哦，多数的家庭这样嘛，哦，所以就是我们法律哦是很兼顾我们的实际情形呐，哦，就是他就告诉你说要原谅配偶，这个是比较常发生的一种心情，哎，原谅配偶并不代表我要原谅小三啊。小三要继续告死他嘛，对不对？不给他坐牢，我心情不爽坏啊。所以我们说这种情况，我们给你变唯一的例外。啊，事实上，其实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论呢？其实我也跟各位报告，其实这个是也有经过我们在东方社会的那个风俗民情的那个心理考量，就是我们法律绝对不是就是说得很好听啊，然后完全跟人民的期待不符，我们法律要跟人民期待相符，这个才是我们能够适用的一部法律。那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论，原因就是因为在东方社会多数的传统被背叛的一方，你如果不原谅他，你会得到的下场就是家庭破裂，小孩子会怪你，然后小孩子会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告爸爸啊，你又不想让小孩子压力很大，说啊，因为你爸爸跟别人通奸，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他，很少会很坦白跟小孩这样讲，所以你就能够痛痛无依人在心里，然后呢啊，你就后来想一想再怎么思索，你就想算了，那原谅他，虽然说婚姻已经有破绽了，不过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原谅，就是你可能很难想象，你会说是我的话跟他离啊，他管他给他坐牢回去，可是真正的有配偶关系存续的那样子的生活经验，可能你也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你要去想啊，你出门邻居会说啊，听说你把你先生那个告到法院了，啊，难道你还会笑嘻嘻的说，对呀、啊、对呀、啊，他跟别人通奸，但我干嘛要告他？对，第一个他跟别人通奸，你已经觉得颜面无光；第二个你告他，你也觉得好像邻居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凶狠的媳妇，好、哦、对不对？就是专门告先生的这样，所以会有很多外在的压力，会让你选择对配偶在法律上原谅，法律上，好、哦，这心情上是一辈子可能不原谅，可是法律上不会选择原谅。可是如果你用239条本文，你法律上原谅了先生，效力会给予相奸人，这个可是你不允许的一个结果嘛？所以我们才会产生这唯一的例外，才会有这个唯一的例外产生。所以这唯一的例外，你也不要觉得很压抑，因为是非常符合人性的事情。好、哦，啊，除此以外也没别的例外了，但是也只有这种例外、啊。好，所以你看他要件第一个是好共犯，那这个共犯有可能是任意共犯，有可能是必要共犯，然后他必须是要共犯告诉哪人之罪，好，而且数罪条件要一致，好，那如果说是绝对告认罪的话呢，好，对共犯一人提出告诉效力给予全部，好，所以什么叫绝对告认罪，好，你们在后面写二级性伤害，像二级性伤害就是你对共犯人提告效力一定会给予全部啊，因为 就告诉罪。所以你对一人提告，对一人撤告，效力都会给予另外一个共犯，对不对？这就是二三九本文。好，所以这是绝对告认罪。那如果是相对告认罪，有没有急？哎，我们光好在脑部哦。假设说今天丙是父亲，他告非对儿子兄弟偷他东西，近亲窃盗是相对告诉哪分之罪？你必须要指明犯人，你必须要指明犯人。假设说你对哥哥撤告，效力有没有给予弟弟？你可能觉得，哎，好像有点怪怪的哦，就是这个爸爸好像比较偏袒长子，他就觉得说要原谅长子，他就觉得都是弟弟在那代卖哥哥的，他会觉得长子杀的偏犯啊，反正他不想告长子啊，反正他就偏爱这个儿子啊，啊，的确有这种情形啊，那这种情况急或不急？就分两说，一说说反正是告认罪，你对一人提告撤告效力都急。另外一说是，既然他是相对告认罪，反正他要指明犯人是乙的话，那我就让他指明犯人是乙，那就不急。所以这个就分两说，好，有分 A 说跟 B 说。好，那我们实务的多数说是采哪一说？实务的多数说是采急，实务的通说是采急。林玉祥老师也是采这一说。就说反正他是告认罪啊，你要告就全告啊，好、哦，啊你如果要偏袒儿子，那就两个一起偏袒啊，你干嘛跟我偏心？好、哦，所以就我们条文没有注意到这么细，好、哦，那这个当然就只能够靠实务去补充它。你今天有没有看新闻？今天有新闻说什么？说什么律师办完不好？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什么，当律师你会困顿流离失所，然后好像是什么，他然后那种什么，我好像是我现在目的希望能够律师入职率高达16%。哎，你不要因此害怕就不当，因为你如果立志要当律师，你不会是那个困顿没饭吃的啦，因为总没那么多人困顿啊。就是你找努力工作，其实我觉得大家哈、哦、要养成一个正确的心态，因为我有很多同学在当法官、检察官，他们后来哈、哦、就在工作，因为案不劳心，人会累嘛，我们是人不是机器，你今天不是说吃了饭通精神就好啊，你吃了饭是生理 OK， 可是心情可能也会有比较沮丧的时候，有些人常常会很觉得说。就是像我们有同学在法官讲完，就说啊，像你们律师赚的比较多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忙啊？老板就是固定一个月都是这样的钱，好、哦，就是法官讲完就一个月固定，就是你如果刚出道的话就是10万上下这样子，然后就很忙也是10万上下很固定，然后就会抱怨，然后这时候我会跟他讨论完以后啦，然后他们就会释怀了，然后大家释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只要想到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努力考这个考试的初衷。你就不会去抱怨为什么你会这么累，对不对？你怕累，经商最简单啊，可是经商会失败哦。就是你要赚大钱，那你就去当商人啊、哦！啊，你要像贾伯斯一样，本身会管理，又会发明专利，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商业的冒险性格，那你觉得法律也还不错。啊，你也很认命的接受这条路，也很欣然的愿意这条路，那你为什么之后还要抱怨累？所以同样的，以后你若当律师，你也不要怕累啊。你说市场淘汰是想要淘汰那一种，就是整天就是坐在事务所里面那个翘着二郎腿抽着烟，阿马克当时也有没有主动上门的那种啊？就是你如果不想好好认真办案，然后整天只想看看说有没有意外之喜。好、哦，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很笨的孩子，然后他的案子很简单，然后但是他要用几十万来请你当律师。你如果整天期待的话掉上门来，那当然可能会跟你的期待有所落差。你如果好好办案的话，总没那么少的案子啊。哦，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我觉得录取率高是也未尝不好啦。就是只要大家好好的训练程度不要太差，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其实录取率高，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人家美国也是这样啊。 像在我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同学程度很好，就只是因为没考上，就没办法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你如果没有考上，就是不能执业，你不能用自己的名字执业，那不能用自己的名字执业，落差很大，薪水落差很大，因为你没挂那个名，你就是赚不到这个钱啊。那你会发现到说，那这个公平吗？其实也不见得公平啊。你说他程度好不好？挺好的、欸，就只差人家没有，人家没有考运，然后他就害这些人都没办法工作。我们这行业就是没考上不能工作吗？我们跟会计不一样，然后会计师你没考上会计师，你还是一样可以去查账，你还是可以在会计事务所工作。你顶多不是会计师，可是不是会计师好像也怎么差，因为他们考上会计师也都没有挂名当会计师，因为他挂名当会计师责任很大，是公司出事了，我马上就要坐牢，所以就是。可能薪水也没有多，然后就是反正一出道就是三四万块钱，考上会计师跟没考会计师没有什么差。我们这行业是有考上跟没考上，薪水可能会差两倍。就我们这行业就很明显，你没有律师资格，你的薪水会比人家少很多，可是你可能程度很好哦。那你不觉得很可惜吗？所以其实你只要多放宽一些机会，让这些程度很好的人赶快工作，反正就市场淘汰啊。你认真工作、认真表现的人，你自然你就有不错的案子，然后那你自然你做得不错，一定会有案源来啦。就是可能你一开始不晓得案源在哪里，可是你口碑出来了以后，一定会有人再来找你，或者是说可能你服务的事务所，他也会用很高薪的薪水来聘请你。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就是差在那个身份资格而已啊。那我觉得啦，如果说你只是担心说弄没办法的话，那这个倒不至于，因为哪个行业不用认真工作一下？就你很难期待说现在当律师要跟可能你爸爸那一辈一样，因为早期律师是一年录取不到十个人，那真的是你乱翻案，你还是案件很多，你还是钱很多，对不对？因为除了另外也。其实也没几个律师好挑的啊，所以你随便做，人家也是要不可奈何去接受你随便做啊。可是如果说这样的生态你觉得是好的话，那我想那社会不会进步。所以其实我虽然本身是几个利益者哈，因为我知道很多现在在当律师说不行不行，要限缩哦，就是最好律师一年录取二十个，一百万上。我说不是这样讲啊，那你让程度好的没考上，那是更可惜啊，对社会不是一个好事啊。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就是勇敢的去追梦。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当法官、检察官，那你的考试在现今来讲会比较辛苦，因为他的名额就这么少，那你要更努力。如果你的目标是要从事律师实务工作的话，那放宽名额你更要珍惜，因为现在好考你就赶快考啊，对不对？好考你就赶快考上啊，因为你永远无法掌握哪一年他会临时限缩，你知道吗？他莫名其妙现在录取10%，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他限缩变成3%。就是他说市场人那么多了啊，之前都还没死光，对，像我们这种还没死光啊，对，还没死光啊，就人那么多啊，然后满街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然后说一个石头从屋顶砸下来，10个就一个是砸死律师，那他总是要少一点这种机会啊。你怎么能够掌握说他每年都要无限的放宽？他如果哪一年要限缩，这个政策的变化是你无法预料的，所以你更应该要。积极的趁着放宽的这几年赶快考上，好，所以也不要觉得说啊，新闻就说啊，这会失业，我是不是不要再考？你都坐在这边还考啊？不考根本机会，而且你要去想一件事情，人人都有的，你怎么可以没有嘞？对不对？现在放宽的话，你更应该要有啊，对啊，所以还是要认真准备的。好，那只是要跟各位说明，就是说，如果你的目标是法官、检察官，在现在这几年考试难度一定是高的。因为名额少，所以它难度就变高，所以你要更努力啊。好，那我们来看，那如果是一步告认他，不非告认罪的话，好，那就不急。好，像这种情形，丙是爸爸，甲儿子跟乙有人去偷他东西，甲儿子是告认罪，对不对？三儿子近亲切到变成相对告认罪，朋友不是他儿子，这个是非告认罪，就是一般的切到。在320条，所以他一步告论，一步被告论罪。我们实务上说不急，好，就是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意见了，就不急。所以你对甲撤告，下定不急；你对乙撤告，下定不急，这样就是不急啊。 哦，就是夫妻两个都不会互相相关，哦，好，那这是主观不可分，哦，然后客观不可分指的就是犯罪事实的不可分，哦，那其实这个犯罪事不可分，虽然说它不是案件单一性同性，其实我在之前有讲过，哦，所以我们再简单的再回顾一下下就好了。好，那这个主观是对人的不可分，因为我们一个案件，其实我们的案件组成不是很简单吗？一个 case 指的就是一个被告加一个犯罪事实，所以被告的不可分我们叫做主观不可分，然后犯罪事实的不可分这个我们叫做客观的不可分。 好，所以今天如果客观不可分的话指的是说他对犯罪事实的不可分。 好，然后呢，那我们来看，如果犯罪事实一步是告认罪，一步是被告认罪，好，那就告认罪的部分提告效力无所谓及或不及被告认罪，对被告认罪的部分提告效力也不及于告认罪。所以啊，我们在之前其实这个案例有举过，哦，我相信我这样讲你可能会想起来，甲侵入住宅去偷乙家，这是告论，这是被告论，这两个没有所谓的及或不及，对不对？你今天对告论罪的部分提告撤告也跟被告论罪无关呢，啊，因为人家被告论罪本来就不用告诉这罪的条件啊。啊，你对被告论罪提告就很刻意的不去告论罪，那当然告论罪的部分也都没有系数啊，就是他的收条件也都不存在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他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及或不及，所以他就是通通都是不及。好，那如果好全部犯罪事实都是告论罪，好，那如果说是被害人相同，那如果被害人不同的话，这时候告诉权分别独立。好，如果被害人不同，告诉权分别独立。假设说乙丙是被害人，他们去告甲伤害，就是甲打伤乙也打伤丙，好，那乙丙是被害人，乙要提告效力不及于丙，丙要提告效力不及于甲，就是今天哦，个人的案子个人提告，所以无关对方。啊，不同的被害人告诉权分分别独立啊。今天甲打伤乙跟丙，有可能乙笑嘻嘻的，打完以后是身通体舒畅，哦，不够的啊。啊，丙就说哦，被打伤后是可忍孰可忍，哦，这个颜面无关压倒的。啊，一个要告就不告就随便嘛，要告的就告，不告就不要告啊。好，啊，那如果两个都想告的话，那告诉权个别那个分别独立，个别自己去提告。好，所以这个就无关其他的被害人。好，那如果被害人相同的话呢？好，那这时候就比较细了哈。一行为一罪的话就几，然后一权数罪不几，然后数权数罪就别独立几。好，那我想你们国家考试应该没有考到这么细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告诉的撤回。好，撤回告诉呢？好，告诉哪类之罪？我们说告诉人，告诉人指的是有告诉权，而且去提告诉那个人哦。告诉人跟告诉权人未必等号哦。告诉权人可能很多嘛，对不对？那我们告诉权人不做被害人配偶，然后什么那个特定亲属，还要担心告诉人。可是是真正提告那个才叫告诉人。好，所以我们讲的是说，告诉人才能够撤回告诉。好，不能够甲乙是告诉权人，甲提告乙去撤告啊。好，所以要提告那个人才能撤告。撤告人的时间要在一审延迟辩论终结前，所以过了一审延迟辩论终结后就来不及撤告了。好，然后能够撤的告诉限于告诉哪人之罪，撤的效果你一旦撤了以后禁反言，禁止你反反复复，所以一旦撤回告诉就不得再行告诉。好，告诉权可不舍弃，告诉权不能舍弃，所以纵令舍弃也不生效力。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这个还蛮实务的。你知道像我们那种车祸案件，车祸案件不是几乎都是过失伤害吗？那像这种过失伤害，你说要跟人家达成和解，其实那个被告最怕的就是刑事嘛。他说赔钱反正本来就要赔的，他愿意赔，可是他怕刑事人家去撤告。那我们之前就有遇过啊，就是你说像这种车祸案件会涉及到的刑事责任就是过失伤害，然后涉及到的民事责任就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对吧？就是 一个说话界有其没有名啊。那你们说哦，那今天假如说是甲撞伤，不小心撞伤，这万一件，除非说他是你的仇人，你硬要去派他去把他冻结，否则你们都是过失伤害。哦，那种甲不想受伤乙的话，今天我是个甲，一定很害怕嘛，就很害怕乙来告我啊。说不定他都不愿意，可是人家可能就会来告，所以这时候你可能会跟他达成和解。那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和解书啊，哈、哦，大家不是都会哈，什、哦、白纸黑字都会写说哦，像是。就是什么什么样的车祸事故哈、哦、啊，然后今天甲乙双方哈、哦、达成和解啊，约定条件如下啊，就第一个甲应赔乙多少钱，然后如何支付，然后那第二个的话呢哈、哦，他又写出什么乙应该原谅甲，而且要放弃一切刑民事的处决。好啊，然后大家在双方哈、哦、白纸黑字签名。好，问题来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们在和解书上面写放弃一切民刑事的诉追，民事当然是可以放弃啊，对不对？当事人进行啊，反正你拿人家钱本就不应该再告了。如果乙又再告甲的话，告民事，甲拿这个和解书几乎都稳赢了，因为都没权利了。就是甲拿出和解书啊，你不是说你啊你收了我？假如说和解金是20万。你收了我20万，那你本来就是没有权利啊，你不能再告啊。所以如果甲拿出这个和解书的话，几乎哈、哦、就是稳赢。可是形式不一定哦。如果这个假设说今天车祸事故，100年1月1号大家赶去申请典礼，然后就是你太赶了哈、哦，为了要唱国歌，然后就出车祸了。好、哦哦，我今天特别喜欢举申请典礼。然后后来出车祸的时候呢，然后这个乙哈、哦、就想说啊，算和解算。然后，但是后来呢？哈，就是后来想想，好像哪里肩膀酸痛，几个月以后，在100年的5月1号想想啊，好像哪里痛，然后一想是不是5个月前那个车祸？想想，好吧，那我再去告一下。6个月内啊，6个月，我们都告诉前6个月，他早在6月1号前就把刑，那在7月1号前就把刑。所以今天如果哈，他们和解书是在100年的2月1号和解。然后事隔3个月，在100年的5月1号以后，他就哪里痛哪里不舒服，这时候他又去告刑事告诉怎么办？因为以他民事告诉没办法啊，啊刑事告诉又不能放弃，所以他说放弃一切刑民事的诉追，他只是放弃爽的，他现实没有放弃啊。那你因为说那个甲怎么办？所以啊，我才跟各位报告，出车祸的话，6个月内。每天都要提心吊胆，吃不好睡不好。因为刑事，你签这张刑事再告是 OK 的，因为刑事告诉权不是让你舍弃的，因为我们说这是公共的权利，不是你自己可以舍弃的权利。有些权利你可以自己舍弃，像你财产权什么啊无所谓，那这种权利是诉讼权利，我们不是让你自由舍弃的，而且又是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本来就是完全当事人处分。那在这边的话呢，那你说那该怎么办，对不对？我就是人生在世，有可能是站在乙的一方，有可能站在甲的这一方，那该怎么办？我们实务上比较常遇到的做法啦，就是哦，在签和解书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都有强制签责任险嘛，合同强制险，然后同时大家要签署那个什么强制险，然后签完了以后呢，同时再递给他一张撤回告诉状。你可能说，可是2月1号、2月1号他又没有要告，男性就先准备好当退休证，然后请他先签名，然后他如果哪一天哪个金不对去告，你就去帮他递车了，那怎么办？是这样吗？真的也只能这样啊！这个是我们实务上大家最常做的保命措施啊，就只能这样啦，真的只能这样。那你会说，那这很怪啊，他难道没有更好方法？没办法啊。啊，你会说，好啊，那如果乙不签撤回告诉状，我跟你讲，都已经约好了，你要付他20万，他都愿意签和解书了，强制签和解，他都要去领这笔钱了，这一张再签的时机是最好的，就是你一手交钱，一手让他签这些，他会蒙着眼睛看到位置就签名。啊，如果说你之后哪一天你后来觉得好像吃的不是很好，睡得不是很好，再拿这张给他补签，就是他前面的都签完了，你之后才拿张给他补签，我跟你讲，谁会签？不会啊！他们想说奇怪，我又没有要告你，你给我签这个，我就很奇怪。每次叫我签，你干嘛？所以就把这张混在里面一起签。然后这时候他会问你说啊， 不是说好我们会写过会告你，那怎么要签这个啊？比如说啊，程序上总是就是一手交钱啊，他一手交货啊，这个总是保护我自己。通常你好好的跟他讲，因为这个理由就老实跟他说，好，你就老实说啊，就是因为不晓得你会不会再去提高，那我们都达成和解了啊，反正你现在也说不会再告我了啊，麻烦你签这张，你也没什么损失啊。在当下，十个有九个都会签啊，几乎啦，我现在看到的是每个都签的啦。啊，老板说那他如果真的又去告，就只好把他抵了，挑你办，没办法，把他抵了。所以刑事告诉是很特别的，他是不能够舍弃的。所以我们常会写说乱写，那放弃一些刑事，说那个是写来让自己开心的，其实实际意义不大。好，然后我们再看，好，下面有个小 Q， 好，好，那个告诉撤回的话，哈，那个言辞书面都可以吧，好，反正记名笔录都可以啊。然后依照245条第二项，这个是刑法245条第二项，不是刑诉。你说，哎，这个不正常公开？没有，这刑法245条第二项，就是你看刑法245条第二项，刑法两百四十五条第二项不是说，今天呢、啊，配偶有通奸的话，然后我们纵容或诱促的话，就是不能告诉，就是配偶通奸，我一旦原谅他，我就丧失告诉权了。好，那请问？你今天如果因为纵容诱诉而丧失告诉权，之后可不可以撤回纵容或诱诉？就是那个纵容诱诉可不可以撤？不能撤。实务上说，一旦纵容诱诉告诉权就丧失，就不能够再撤。这是我们的实务。那当然有另外说，才肯定说，他说一时的纵容并不代表永久的丧失啊。哦，而且那这样的话，那不是等于是在偏袒那个通奸的一方吗？上次的案例，他只能情形是什么？他只能情形是这样子。他说：“甲跟乙夫通奸，239条通奸。然后呢，这个太太曾经针对这个通奸行为纵容或诱诉。”这时候依照刑法245条第二项，乙妻就针对这个通奸案件丧失告诉权，而且这个丧失告诉权是两个都丧失哦，甲跟乙夫都不能告。所以这个案例是告诉我们什么？配偶跟别人通奸死都不能原谅。那、你可能会说啊，不是啊，老师你刚不是才在案例讲说什么唯一例外，好、哦，就是为了什么家庭和谐美满，而且不要让邻居瞧不起你，不是要原谅他？所以我们讲啊，我所谓的原谅他是在司法上的原谅他，可是你不能够有纵容跟诱诉的意思了事哦。所以你要知道，人就这么矛盾，你心里面想的跟你做的不一样。所以假设说啊，哈，假设说我配偶跟别人通，我讲什么？假设说配偶跟别人通奸，好像好像在，这好像在主动自己未来会不幸福。就是啊，假设说配偶跟别人通奸，如果是我的态度的话，好像未来结婚，好像这感觉好像在主动自己不太好。好，如果是我看这样怎么样，这样会算盘吗？然后边回要边骂他，这种行为不可能原谅你的，知道吗？没关系，反正这个时候他很积极嘛。然后呢，你就默默的，反正就不要告他就好了。哎，你不能说啊，乖起来哦，原谅你，下次不要再犯了，还摸摸他的头哦，那破 boy 可怜哦，刚刚跪得很痛哦，不要这样子，因为你这样的话哦，你知道现在录音设备很方便，手机又可以录音。他一旦录到你的纵容跟诱诉了以后，就算是尚方宝剑，然后他就会继续通奸。就好不容易录到这么好的一个证据，因为我们实务上哦，你知道这实务讲得很过分，他说哦，一经诱诉永为诱诉，一经纵容诱诉永为纵容诱诉。就说哦，你一旦纵容诱诉，永生永世你都不得翻身。这个就跟我们的社会民事法律修法第一条一样，你一旦成年，永为成年，类似这样，知道吗？你一经诱诉，永为诱诉，这辈子都别想要再告他了。假设说啊，今天这个乙夫哦，他一旦做到这个乙妻的纵容跟诱诉以后，他一定是怎么样？ 为纵容用术，就是有为用术，这什么烂食物见解啊！不过他在，好，所以我才说，如果站在我处理事情的立场，发生了这种悲剧，我嘴巴上一定不会原谅他的，因为不能够让他录到那个音。反正你不要扣就好了，通奸罪又不是被扣是百分之百，反正你不要扣就 OK 了嘛。反正就在司法上你可以原谅他，在心情上，在你的嘴巴上一定要占上风。好，就是我们做人就要这样子啊，连骂人都骂输，这怎么能够允许呢？对，我们当律师的最习惯的就是吵架不要输。你吵架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啊，你会怪自己，为什么我会连话都不太会讲？所以你嘴巴上不可以原谅他的。好，所以是烂书见解，好烂，不过它存在。好，然后告诉撤回的效力这个地方，我在考试哦有考过，就领导看到有框框，而且又有一大堆动的，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很多问题了。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哈，请你们回去先看一个实务见解，好，因为这个地方可能要再花一二十分钟讲，可能今天讲不完，请你回去看实务见解。所以请各位先翻一下，请各位翻一下哈。69页，好，请各位翻开69页。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单元相关实务见解，就是放在这个单元后面。啊，我刚刚说那个很烂实务见解，就是那个69页院士1065号，你看好烂哦。他说配偶跟别人通奸，说你是上司，你还不能反悔，而且所谓的纵容，不是只纵容，乙不能假哦。你们看熟悉的说什么？他说所谓的纵容不是只是纵容那个相奸人，我们是纵容整个配偶的通奸行为。好，所以好烂的熟悉真的很烂，真的很烂，我真的觉得太烂了，不怕存在。哎，现在要看的不是这个，现在要看的是下面那个，请你回去先看下面那个74年第6次刑庭会议，这个会涉及到我们下一次。好，再跟各位报告一下，下一次是10月8号4点哦。昨天没来的同学，我再跟各位致歉一下。我们10月8号的时间在跟，还是说前面还有课吗？应该没有了。4点到6点，然后我们7点要到10点，然后少了一个小时，在10月9号。所以10月9号辛苦各位，不好意思，6点到10点。好，所以我们10月9号6点到10点。然后呢，这个书卷也74年第6次刑庭会议要搭配的26页到28页来做学习。好，所以你们回去先看这个实务见解。我们到第5回以后哈，比较多的实务流程在跑，所以会有一些实务的一些说法会纳进来，好，是有别于你在学证据强处分哦，都是一些理论为主。好，这些地方也是同学会比较陌生的哦，所以你们条文